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54集。萧继彤说，对，但你们没有这么做。宁宁被那只大火鸡追杀的时候，我在远处，本来想过来帮忙，但没赶得上。我看到你们出手了。偷渡客也分很多种，有的偷渡客杀人如麻，地球上线后他们更加没有约束，参加任何一个游戏都毫不在意的疯狂杀人。我见过那样的偷渡客，唐默也见过那样的偷渡客。怪奇马戏团的游戏里一共死了10个玩家，其中有4个偷渡客是被唐默等人联手绞杀的，还有6个玩家是被那4个偷渡客杀死的。唐默说，这个漏洞更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如果真的杀人就可以结束惩罚，那么之前死在这里的玩家里肯定有人做出过这样的选择，到最后游戏只会剩下一个人，一个人不需要排队，他就是队伍，但他并没有通关这个现实副本。看似可以用杀害同伴来通关游戏，事实上在最后肯定藏着更大的陷阱。肖先生，或许我们是因为这样才没有选择杀人。萧继彤平静地说，我玩任何黑塔游戏，第二凭借策略，第一凭借的是感觉。我向来相信我的直觉，我通关的每一个游戏也在认可我的直觉。萧继彤微笑道，哼，偷渡客不一定就是坏人，正是玩家预备役也不一定就是好人。你能说出刚才的话，维克多先生，这已经证明你们不是坏人。唐默没再说话，萧继彤继续说，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宁宁被针对的问题，直到这位唐吉先生提问老鹰抓小鸡游戏，我才意识到这个线索。而这时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唐默抬头，什么问题？首先有一点是我们公认的，那就是我们都相信九成可能性这个游戏的排队顺序不是胡乱排的，是按照某种规律，否则想要获胜的难度太大，也缺少了一丝策略性。接着之前那个小姑娘说，萧继彤看向坐在地上的短发女高中生，这个游戏或许是按照我们每个玩家的攻塔层数来排的，那么现在已知这两个女孩没有攻过塔，小乔是黑塔一层玩家，维克多先生你还有你的同伴唐吉先生，再加上我和宁宁，我们都是黑塔二层玩家。唐默立刻明白，你提问那个小男孩的排位顺序是在排除排队顺序与玩家的攻塔层数有关的这个猜测。不错，萧继彤笑道，不过还有一件事是你们不知道而我知道的，我提问这个小乔的排位顺序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线索。唐默说，什么？萧继彤看向自己的同伴，冷冰冰的长发女宁宁抱着手臂没有表情地站在一边。萧继彤收回视线说，在这个游戏里这两位女孩是预备役，我曾经是预备役，现在是正式玩家，但严格来说我的身份更倾向于预备役，那么小乔排在第二位，她只要不排在第三位，这个游戏肯定不是按照玩家攻塔层数的顺序来排队的。冒昧地问一句，维克多先生，你是正式玩家？唐默心中一惊，他的大脑快速运转，他已经彻底明白了萧继彤的意思，但是这个猜测不对，还有最后一个漏洞，除非他是偷渡客。唐默惊讶地看向宁宁，萧继彤笑着点头，是，我是预备役，小乔是正式玩家，宁宁是一个偷渡客。15天前，南京苏果超市，昏暗腥臭的超市内，一只残暴凶狠的巨型火鸡慢慢地停住已经举起来的鸡翅膀，用细小的眼睛死死盯着这个站在自己面前的矮小人类。这是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她的身上全是血，整个人跪在浓稠的血泊里，目光呆滞地看着地面，大口大口地喘气。 在他的身旁是一个刚刚死了的年轻男人，他死不瞑目，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刀，临死时双眼都在盯着中年妇女的方向。他的胸口是四五个黑漆漆的枪口，那把杀了他的枪就落在他与中年妇女的中间。仔细一看，这年轻男人和中年妇女长得竟然有几分像。中年妇女身体颤抖，许久后她痛苦地捂住脸，绝望地吼道，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有我一个人了，你就算排队是有头尾顺序，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全部死了，不是我杀的他们，他们该死，不是我杀的，他们死了，都死了，我一个人，我赢了，我排好队了，我活着的，我现在活着的，你给我吃虫子。 妇女已经有些疯狂，说话颠三倒四，她忽然抬起头，双目通红地看向那只巨大的火鸡。五个小时前，他们七个人被拉进了这个游戏，这只巨大的火鸡要求他们排队，七个人怎么排队？他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母鸡可以只回答一个正确答案的陷阱，浪费了好几次提问机会。他们实力太弱，一个小时的老鹰抓小鸡游戏谁也无法活下去，只能杀人。只要有人死，这只恐怖的火鸡就会停手，直接开启下一轮的排队。他不想死，他一点都不想死，所以哪怕杀死亲弟弟，他也不想死。超市里昏暗无光，只有一缕光线从大门的方向射进来，勉强照出一条明亮的直线通道。当中年妇女疯狂地喊出这段话时，大火鸡的双眼已经从鲜红色变为正常的黑色。她定定地看着眼前这个害怕又似乎异常兴奋的人类，慢慢地她笑了起来。中年妇女的身体僵住，傻傻地抬起头看着这只火鸡。大火鸡阴险地笑着，笑到最后，他讽刺的笑声在超市里回荡。他走到最里侧的一个货架里，伸出爪子，轻松地提起一个血肉模糊的红色肉块。接着，他走到另一边的收银台，将一个被撕开肚子的男人尸体提了出来，然后是一个女初中生，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最后，他将中年妇女的弟弟拎了起来，如同丢猪肉，直接砸在了妇女的面前。鲜血溅到了妇女的脸上，她痴傻地看着大火鸡，仿佛不明白她现在在做什么。大火鸡嘿嘿地笑了一声，用充满慈爱的目光看着妇女，笑道： 我的孩子，恭喜你活到了最后。之前几轮妈妈忘了说了，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就算你的哥哥们不在了，你也不能忘了他们呀。所以排队吧，妈妈把哥哥们的身体带过来了，你可以随便的排队了。 话音落下，大火鸡拎起年轻男人的尸体，重重地扔在中年妇女的身上。弟弟睁大的双眼让中年妇女惊恐地转身往后爬，她抬起头，大火鸡一脚踩在他弟弟的尸体上，温柔地笑道， 咯咯咯咯，你觉得他排在第几位呢？他们的身体都随你摆动，你又排在第几位呢，我的孩子？ 恶劣的笑声越笑越响，大火鸡吞了口口水，目光贪婪地看着中年妇女。大火鸡到底是忘了说，还是故意在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说出真相，早已不得而知。中年妇女的眼睛里倒映着一只凶狠可怖的大火鸡，她嘲弄着看着眼前的人类，脸上是充满恶意的笑容。妇女傻傻地看着她。过了许久，她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弟弟，她又看到那些被大火鸡撕裂、被玩家残杀当作祭品的人，她张了张嘴。大火鸡的笑声更加响亮。15天后，苏果超市。 当萧继同说出长发女的真实身份，唐默便彻底明白了他那样提问的意思。宁宁是偷渡客，他排在最后一位，很有可能暗示着排队顺序是按照正式玩家、预备役和偷渡客的顺序进行排列的。但是这不能否认顺序可能是没有通关黑塔的玩家、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以及通关黑塔二层的玩家。宁宁是黑塔二层玩家，他的身份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于是萧继同问小乔是第几位。小乔如果是第三位，那非常简单的证实了九成可能性排队顺序是每个玩家的攻塔层数。现在小乔是第二位，那同样也证明了九成可能性排队顺序是玩家的身份。萧继同微笑着说，小乔是个很特殊的角色，全场最多两个正式玩家，他只要排在前两位就证明玩家身份为排队顺序的推论，而且他也是全场唯一一个只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傅文铎观察敏锐，一眼便发现了大火鸡对宁宁的杀气，并且快速地想出了老鹰抓小鸡的问题。萧继同也十分聪明，他明白傅文铎的意思后反手又补充了一手，给了玩家极大的优势。每个黑塔游戏都有游戏攻略，无论是现实副本还是其他副本，黑塔一定给了玩家胜利的希望。按照黑塔的一贯套路，排队顺序肯定是有一定规则的，不可能是毫无章法的乱排。正式玩家、预备役、偷渡客，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黑塔风格的排队顺序。黑塔厌恶偷渡客，怪物们也最想吃偷渡客，于是将偷渡客排在最后，让变身的老鹰大火鸡能够顺理成章地吃掉他们。在短发女的细心照料下，涂了矿泉水后，昏迷的长发女高中生终于醒了过来。矿泉水道具效果不错，醒来后长发小姑娘的伤势慢慢好转，也渐渐地能说话了。唐默仔细思考着之前得到的所有线索，再结合傅文铎和萧继同的推测，他做出结论。那么我们正确的排队顺序就是我、这位小朋友、萧先生和这两个小姑娘、傅、唐吉还有这位宁宁小姐。萧继同点头，是，小乔肯定是排在第二位，宁宁也肯定是排在最后一位，中间就是我和这两位小姑娘了。正式玩家和偷渡客的顺序没有太大的疑义，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们三个人的顺序，你们都是预备役。我曾经是预备役，但我现在已经通关了攻塔游戏，变成正式玩家，八成可能性我排在第三位。唐默也非常认可这个看法，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眼前，那他们应该是什么顺序？众人的目光对准坐在旁边的两个女高中生。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